新疆的故事，越过呀那路桥，大大的飞翔，啊，新疆，啊，新疆，爱布鲁克的天鹅湖，这新疆的故事。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心痛， 真心都不心痛，真心都不心痛。 红红的中